小陈庄太上皇若非看到，他只怕小诸葛要入龙袍。夜间雨水把油菜 you、mm-hmm.

风在动，桥底娘子她一番言语吐真情，方使我把云记在梦初醒，仙凡批判从古语虚仙的韶华三观啊，纵然娘子是林如边，你是月亮温存林人间，纵然娘子是林如边，深谷人间女才俊，纵然娘子是林如边，愿与你海枯石烂告别， 刚才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到神机调调，心中是谁 刚才是董科弟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牛四，裤子里把半圈浆，翻天我烦恼。 敲死 我心酸难忍，泪呀上下，重量遭害谁不痛，前尘很多十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见着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生命吧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间的战前家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